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聚焦正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除了为国外企业展示该国的精品之外，本次展会也设立了中国馆。我们就要连线正在中国馆进行采访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中国馆的所见所闻。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日本东京，来认识全球最美的书店之一——日本东京的鸟屋书店。它为什么美？美在哪里？鸟屋书店全国每月总销量可以超过1亿日元的秘诀是什么？好了，欢迎您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和我一块儿去探索精彩的世界。首先让我们聚焦正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本次的博览会分为了展会和论坛两部分。展会就是国家综合贸易展示的一个平台和企业的商业展，这次共有全球82个国家、3个国际组织设立了71个展台。在国家展中，印尼、越南、巴基斯坦、南非、埃及、俄罗斯、英国、匈牙利、德国、加拿大、巴西、墨西哥等12个主宾国都设立了各具特色的展馆。以上这些展馆的相关情况呢，我们也在之前的节目里给大家做了介绍。而作为东道主，中国也设立了中国馆。中国馆共分8个部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此外呢，还有香港进、澳门会、台湾亲的各自的主题展并列在中国馆内。好，下面我们就要连线正在上海进博会中国馆现场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吴泽宇，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上海进博会里的中国元素。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这个中国馆。整个馆串联起来的讲这个中国故事第一站呢叫做创新单元，展示的有像呼信号动车组列车的模型，还有 C919 大型客机的模型和 ARJ21 支线客机的模型。其实呢，闻声而动，人气最旺的就是一个复兴号列车模拟驾驶仿真器。因为在屏幕上方我目之所及的地方，可以看到的是北京至上海京沪高铁的模拟实景。那么屏幕上方的数字呢，是当前高铁的一个运行速度。可以说运用像声光电这样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它的最高时速为350公里每小时的复兴号高铁驾驶操作台呢，是被1:1的仿真的还原。而且整个上下坡身临其境啊，参观者你可以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来自格鲁吉亚的小伙呢叫祖拉布，刚刚呢他是体验完了这样一个高铁驾驶的操作感之后，跟我说非常的过瘾，因为他看了中国馆当中一些特别精彩的模拟展示和科技，他觉得最有意思的可能就是这个驾驶体验的设备，所以他觉得非常震惊。用他的原话说，这简直就是非常高科技21世纪的一个产物。那么除了这个单元之外呢，在协调发展的单元还展示了不久前通车的港珠澳大桥的模型。在绿色发展单元可以直接欣赏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在开放发展的单元呢，是写着预计未来15年中国将进口价值24万亿美元的商品。 那么来自多米尼加的安德利亚，他参观之后刚刚跟我说，是表示今年其实是这两个国家建交，所以他才有机会来到上海来参观这个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他觉得整个展馆里的元素多元化的非常令人震撼，而且印象也深刻。他觉得中国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大门，他觉得这是一种荣幸啊、可以接受他们的产品，有一个展示的平台，也可以相互的交流理解，展示两国的风。那么他同时也是推销起了自己国家的一些特产，他说我们这儿可能有雪茄、菠萝、香蕉啊，真心的希望不久的将来中国人民可以品尝到来自他家乡的一些风味。那么此外呢，中国馆还有设有像香港进、澳门会、台湾青三个子板块，展示了经贸合作发展的一些成就和共享机遇融合发展的新气象。主持人 好，以上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吴泽宇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馆现场与我们所做的连线，谢谢他的介绍。他也特别向我们提示，本次展会呢规模空前，大部分的外国知名品牌公司都来参加了，一个场馆几乎是可以看遍全球大牌。但是综合考虑到交通安全、场馆容量、参观体验等因素，在优先满足专业采购和交易洽谈的前提之下呢，除11月9号到10号已经安排团体观众实名制观展之外，不另接待市民个人前往参观。也就是说，首届进博会的观众呢，分成了预约的专业观众以及预约的社会观众，他们都是需要通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官网来进行在线预约报名的。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相信大家都感到了这两年在电商冲击之下，书店是如何走向衰落，而同时呢，又在政府相关的扶持政策以及社会舆论的倡导之下，书店又如何正一步一步的从泥潭中拔出来。同时相信大家也切实感受到了，眼下的书店呢越来越摆脱于传统只卖书的这样一种单一功能，它更像是一个文化娱乐休闲的综合体。好了，下面我们就要走进被全球爱书人评为最美书店的日本 Tatsumi Books， 中文译作鸟屋书店。虽说日本人爱看书，日本的网络购书呢也是相当的发达，日本的实体书业也深受网购的冲击，但是这一家日本东京的鸟屋书店分店在全日本超过了1400家，日均人客流量破万，每逢周末高峰可达30000人左右，月销售额可以超过1亿日元。破亿日元是什么概念呢？换算人民币大约是600万。它是日本最美的书店，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都经常光顾。好了，我们就一块儿走进日本的鸟屋书店。 鸟屋书店是日本著名的连锁书店，在日本全国拥有1400多家店铺，其中位于东京代官山地区的这家分店，凭借精致的外观设计、独特的布局风格，在全球最美书店的评比中多次上榜。 2週間に1回くらい、この書店とあと他にも店舗があるので、今日とかは多分4時間くらいいます。本をたくさん読めるので、それがいいなと思って、いつも利用しています。 2000年前后，当大多数日本的实体书店还在思考如何通过特惠活动、店员推荐等做法来提升营业额时，鸟屋书店已经对实体书店传统的经营模式抱有强烈的危机感，推出并迅速普及了咖啡书店模式。现在仅代官山店平均每天的客流量就超过了10000人次，月平均营业额达到约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10万元。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啊，就是这个店里介绍美食的一块区域。那可以看到呢，在我的左手边啊，有非常多有关美食的书籍。那在我的右手边呢，同样的书架上啊，放着的却是各种各样的调味料和食材。这样的布局呢，看似杂乱无章啊，实际上呢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那方便读者呢在买书的同时啊，可以把美食也一起带回家。 鸟屋书店的另一个策略就是通过书店内的场景化布局，唤起顾客丰富多样的消费需求，倡导高品质生活。根据旅行、美食、建筑等主题，这家书店被分割为了11个不同的主题区，每个主题区内都会陈列与书籍内容相对应的各类商品。在书店的旅行主题区内，背包、水壶等旅行用品也与各类旅行指南书籍摆放在一起，甚至还有来自热门旅行目的地的各类纪念品。 ガイドブックであったりとかその国の本っていうのをこうやって過去期楽しみながら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すね。やっぱここに行きたいって思ったらそのままトラベルカウンター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ので旅行の申し込みもその場でこうやって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な。 据统计，日本人均阅读量虽然位居世界前列，但在电商崛起、电子书籍普及的冲击之下，选择去书店直接购书的人群正在不断减少。2017年，日本的实体书店数量已减少至12500家左右，相比2000年前后减少了近四成。因此，以实体书店的空间作为载体，辐射文化娱乐、健康饮食等领域，加强消费者的体验感，成为了再度把读者吸引回实体书店的重要手段。 在刚才的报道中，一些顾客说呢，他们隔周就会来一次鸟屋书店，一待就是四五个小时，感觉这里呢既让心灵放松，又能够感到爱书人、爱文化的人是聚在一起，是有力量的。其实说起这样的一种复合型书店，鸟屋并不是最早的。在全球百货业刚刚兴起的时候，日本著名的西武百货创办人水野诚一就认为呢，百货顾名思义应该是应有尽有，包括了书，所以70年代的时候，他就把百货书店和大型的百货商场结合起来，成为了当时的百货书店潮流，并且吸引了很多爱书人前往百货商店读书。那这里面呢，也包括了鸟屋书店创始人增田宗照先生。增田宗照先生一开始呢，热衷于服装设计，他觉得店铺不光是销售商品，还可以销售生活方式。1983年，他成立了鸟屋书店。不过后来，鸟屋书店也曾经深受互联网售书的冲击。到了2003年，他决心要重塑鸟屋书店。当时呢，他就首先推出了 Book and Coffee 这个概念。而他把自己的客户群呢，精准地定位在了50-60岁的熟龄层。他说自己很了解这个人群的情怀，并且相信他们是最有购买力的。在重新调整了经营方向，进行了内外部的装饰之后呢，开业第一年，鸟屋就入选了全球最美书店之一。虽说评的是最美，但这美的背后不光是靠颜值，而是不忘初心、认真经营、真心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成为了他们成功的关键。有机会的话，到东京的鸟屋总店去坐一坐吧，相信会给你的日本之游带来最美好的回忆。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每年11月4号成为了俄罗斯最年轻的节日，这就是俄罗斯前不久刚刚实行的人民团结日。俄罗斯境内有12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因此团结至关重要。好，下面我们就随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一起了解俄罗斯人民团结日。 2005年，俄罗斯首次庆祝了人民团结日。其实，若干世纪以前，这个节日就已经存在了。人民团结日与17世纪初有着紧密的关系。当时，波兰干涉者成为莫斯科的主宰，俄罗斯教会主教。被列为圣者的戈尔莫根死于波兰人之手，人民按照他的呼吁奋起保卫祖国。在商人米宁和大公波扎尔斯基的统领下，民兵们发动了起义，以他们为旗帜，聚集起对当时来说相当庞大的来自俄罗斯不同阶层和民族的军队。波兰人无法抵抗这股力量，1612年11月3日他们被完全赶出了莫斯科。这一胜利对俄罗斯国家的复兴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1649年，沙皇颁发了诏书，将11月4日定为节日。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国家都一直把这天作为节日来庆典。苏联时期，因该节日与宗教有关而被从节日的清单中删除了。然而，时间将一切归于原处，象征着人民团结与统一的节日， 在新俄罗斯再次焕发了新生。 红场上的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的雕像是莫斯科主要景点之一。1818年，全俄人民捐钱建起来的雕像在红场上被正式树立了起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实。米宁、波扎尔斯基雕像是欧洲首座一次浇筑的整体纪念物。这座4米5高的雕塑用掉了10个小时内融化了的超过 1.5 吨的铜。花岗石基座是从圣彼得堡运到莫斯科的。开始的时候，雕像被安置在红场中央位置，但历史对其做了修正。1931年，这座雕像被移到红场边缘地带，原因是位于市中心对国家节日期间举行各种游行和阅兵有妨碍。 红场是俄罗斯首都最著名的名胜古迹之一，是举办各种官方活动和百姓游玩的场所。如果天气允许，人民团结日这天，红场上通常人流如织。根据夜行程的传统，节日那天，俄联邦总统要向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的雕像献花，然后再在克里姆林宫举办正式的节日庆典活动。国家元首向那些为在国外普及俄语和俄罗斯文化有贡献者们授奖。值得一提的是，往年获奖的外国人中，总有来自中国的俄语文化活动家。 人民团结日这一天，全俄都在举行爱国主义集会、隆重的游行和音乐会。尽管没有必须参加的责任，但是很多的俄罗斯人还是全家出动。据我的女友介绍，参加群众活动与坐在家里电视机旁相比，确实更能够感受到人民团结的力量。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一起来关注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关于世界海啸防灾意识的相关活动。生活在内陆的人们恐怕很难想象海啸的巨大威力。我们通过图片或是视频能够看到一点海啸袭来之时人们的惊慌场景，以及对整个生活场景的巨大破坏。曾经有网友呢，把全球的十次最大海啸进行了一个排名，而其中排行在第一位的就是2004年12月26号在印尼苏门答腊岛以北的海底发生的 9.3 级地震引发的超级海啸。那一次的海啸掀起了十多米的大海浪，加上巨大冲击力，无论是建筑还是人类，在它的面前都没有任何的反抗余地。它对印度尼西亚以及周边国家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造成了至少30万人的失踪或者是死。在这次波及整个印度洋的海啸发生之后，英国媒体曾经发出过这样一个报道，是说当海浪袭向泰国普吉岛一个海滩前，有一个年仅十岁的英国女孩蒂莉·史密斯凭着自己在学校里学过的一些地理知识预测可能会有大海啸出现，他立刻向父母发出了警报，并且和朋友们一起赶紧逃走了，从而挽救了100多人幸免于难。而让这个小姑娘做出判断的正是她发现海滩上忽然涌过了很多泡泡，然后浪就打了过来。这正是地理老师曾经描述过的有关地震引发海啸的最初情形。老师还说，从海水渐渐上涨到海啸袭来，这中间大约是10分钟的时间。而小女孩敏锐的判断力便是下面我们的报道要所说的海啸意识。从2016年开始，联合国每年呢便在11月份选择一天作为海啸意识日来进行宣传，告诫大家要注意海啸相关的危害，如何去预警海啸保护自己。因为眼下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以及人们对于大海的向往，海啸的危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好，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钱思文对联合国海啸意识日的相关报道。 海啸常由海底或海洋附近的地震引发。在过去的100年中，全球共发生了58次海啸。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加速，容易受到海啸侵袭的人数也在增加。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天发表致辞，回顾十月初访问印度尼西亚海啸受灾地区时亲眼目睹的场景，强调海啸虽然罕见，但却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可能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并使发展成果出现倒退。古特雷斯同时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海啸预警以及防灾减灾方面的努力。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在今天召开的例行记者会上宣读了相关声明。 In a tweet, the Secretary General said the tsunamis cannot be averted. 我们无法避免海啸的发生，但却能够进行提前预测，好让人们有机会逃生。早期预警以及灾害预防和准备工作至关重要。世界海啸意识日是一个契机，可以藉此再次强调开展防灾备灾工作的重要性，包括早期预警、公众教育、进行科学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和预测海啸。同时还要在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地震带和受影响沿海地区的风险。 Account of risks in seismic zones and exposed coastal areas.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表示，就像其他自然灾害一样，海啸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但儿童、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群体所面临的风险更高。他们的行动相对不便，可能无法在海啸预警发出后及时前往安全地带。今年9月28日，印度尼西亚中苏拉威西省发生 7.5 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高达4到7米的巨浪袭击了该省首府帕鲁，沿海的房屋和建筑均被摧毁，至少有2100人不幸遇难，是迄今为止今年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来自帕鲁的科马拉是这场灾难的幸存者之一，海啸淹没了他所居住的渔村，破坏了他的生计，差一点就夺走了他的性命。 一切都是在星期五的晚祷和晚饭之间发生的，当时我正和孩子们待在一起。作为女性，想要逃跑很不容易，因为我们还得照顾孩子，我的腿一直颤抖个不停，幸好丈夫当时也在身边，所以我们就一人抱起一个孩子，在海浪打来之前逃了出去。 2004年12月发生的印度洋海啸，在14个国家造成超过22万人死亡，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联合国减灾办公室指出，在部分受灾地区，女性占到了死亡人口总数的 70% 以上。位于泰国攀牙湾沿岸的小渔村巴南坎是2004年海啸的重灾区。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全村大约1500栋房屋，只有49栋幸免于难，近5000名居民中有超过半数在海啸中丧生。幸存者苏瓦尼回忆起逃生时令他揪心的一幕。 我家有七个人都在海啸中遇难了，当时我正在奋力逃跑，一回头就看见爷爷正拼命地想把奶奶扶起来，想拉着她一起跑，可是奶奶知道自己跑不掉了，就叫爷爷赶快松开他的手，自己逃命去。爷爷哭了，怎么也不肯松手。后来奶奶就被海浪卷走了。 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共造成15000多人死亡，地震引发的海啸在福岛县破坏了福岛核电站的设施，造成严重核泄漏事故。在仙台地区则掀起高达40米的巨浪，距离海岸10公里的地方都受到严重影响。在仙台因海啸而丧生的人口中，妇女以及行动不便的人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来自仙台市残疾人福利协会的向泽深也表示，因为自己行动不便，海啸来袭时真的感到非常不安。 在地震发生之后，海啸并没有立即抵达仙台，因此我们还有一小段时间可以逃生，但是我腿脚不便，没有办法很快的行动。当时我觉得在那么急迫的状况下匆忙逃生对于我来说非常困难，也有很大的风险，我真的很担心自己可能没法逃过这一劫。